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我想谈一个小话题，是介绍一下人体衰老的各种原因。为什么都会这样呢？那么主要的原因有各个方面造成。所以说往往人真的是能够寿命延长的话呀，这还要看你啊自己怎么来对待你的这些衰老的一些因素。咱们改善这些衰老的因素的话，那自己的个体的寿命就可以延长。那么到底人体衰老的原因是什么？首先第一是慢性炎症。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器官发炎呢越来越多，比如像会出现关节炎呢、甚至呢还有一些其他病呢，这个不只是关节的，甚至呢咱们很多的这个出现像脑细胞啊、动脉壁啊、心瓣膜呢、心梗死啊、中风啊，实际上呢表面上看着呢跟炎症没关系，实际上都跟炎症是有关系的。这是炎症，因为有一个慢性炎症。第二个原因呢是基因的突变。许多自然的这个人或者是人为的一个因素都可以引起人体的基因的突变。随着人体的年龄啊越来越大，细胞的自己本身的一个修复的能力、修理的机制啊会越来越降低，不规律。那么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基因呢可以出现的变化。实际上本来人呢有那个能力，基因出现特变这是必然的，但是人体啊可以利用自己的体内的这个生化的能力啊，给它呢修饰，给它呢把特变的这个基因这部分呢给它剪掉，完了以后呢把正常的再接上去，人有这些能力的。可是你岁数大了，这种机制这个能力就是退化了，甚至呢变质了，往往呢甚至我们的这个正常的免疫细胞的功能啊也都认识不了这个已经突变的这个基因的细胞，所以最后造成呢就出现这个基因突变，出现我们人体不应该存在的这些细胞的病变。第三是细胞能量的枯竭。细胞的一个发电站，电站就是线粒体。线粒体是需要一定的化学的物质来保证细胞的活力和清除细胞的毒素的。那么如果这个线粒体本身的功能不能发挥作用，这个充电的过程受到了减弱，那么这样的话心梗啊、肌肉衰退啊、慢性疲劳啊、神经性疾病啊就会呢发展起来。所以呢造成我们细胞由于能量的枯竭的话，造成我们体内出现各种的老年性的疾病。第四方面是激素啊平衡失调失衡。人身体的几亿万个这个细胞啊，正是因为有了激素才能够正确的同步的工作。随着人体的老化呢，这种平衡呢变得呢不规则，就是引起各种疾病，包括老年人出现的抑郁症啊、骨质疏松啊、甚至冠状动脉硬化呀、老年痴呆呀，都可以表现出来。就是因为我们人体的整个体内的新陈代谢，就是靠着我们体内的激素平衡来维持正常的。现在激素失衡了，那当然造成的后果就一个接着一个。第五，还有钙化的作用。通过细胞膜里的特殊的这些管道，钙离子啊进入到细胞，随着人体的老化，钙离子进出的这个通道啊会遭到破坏的，导致啊脑细胞、心瓣膜、心管壁、血管壁上头的这个积蓄起了过多的钙，所以这个钙化作用，有的人 说是猝死了。哎，猝死的原因也有很多很多啊，除了我们呢这个心肌的供血供氧不足的话，还有很多的就是体内啊细胞内啊这个钙离子的通道就受到了破坏，正常的进出不行，聚集了过多的钙，出现心肌钙化，也可以造成我们出现了很严重的疾病。第六，脂肪酸不平衡。为了产生能量，身体啊需要啊脂肪酸。年龄呢越来越大，脂肪酸呢离不开的酶呀、开始啊供应不足，结果造成了心律不齐，出现了关节退化，容易出现疲劳，皮肤也发生变化，发干等等各种的原因。脂肪酸咱们知道，脂肪酸加上甘油才形成我们体内必需的脂肪。脂肪是除了我们糖类供给能量以外，脂肪在我们体内的生化也是可以啊供给我们能量的。现在你脂肪酸不平衡也要造成疾病。第七，体内的一些酶不平衡。细胞内啊经常进行很多种的同步的这些酶反应，一个酶反应接着另外一个酶反应，又接着另外一个酶反应，所以呢年复一年渐渐的失去了平衡了。你中间只要有一个酶不正常，底下生化反应就打住。首先呢就是发生在脑部和肝脏，这是造成呢我们很多的疾病的原因，以及呢还有呢中毒性的组织损伤的原因，也可以啊就是因为体内的酶不平衡，你这生化反应不能正常进行，那这中间的半截的这个代谢的物质就在体内累积，往往有些对于我们人体啊正常的情况下都是有毒性，所以呢造成可以对于组织损伤。第八，就是专门谈到，除了第七是咱们说体内酶不平衡，第八是专门要提出来一下消化酶的不足。比如说咱们胰腺，人体的胰腺岁数越大就渐渐的枯死了。咱们都知道胰腺的贝塔细胞是分泌啊胰岛素的，往往呢中老年朋友尤其女性更年期以后啊容易出现二型糖尿病。为什么？那又是因为咱们呢胰腺的功能啊不能正常的发挥，这样就话不能够啊产生足够的这个酶，结果呢使得消化系统的慢性的机能啊就表现出来不全，整个的消化功能就受到影响。那咱们说人呢就是靠着不断的摄入食物啊，要必须得到这些营养，而这些营养不能在体内进行正常的代谢，这些消化系统的酶不足造成了我们对于人体的营养的吸收，那危害的话还是我们人体整个的这个健康。第九，血液循环的衰竭。老年以后毛细血管的渗透性啊遭到了破坏，包括呀大脑啊眼睛啊皮肤啊，那么就会引起各种疾病，中风啊视力下降啊出现这个皱纹呢再加上咱们这个全身的这个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不通畅的话，那么造成血液循环系统就出现衰竭，那必然的造成健康危害。第十，还有自由基。自由基给我们呢任何年龄啊的人呢都会带来一个损害，尤其是给啊这个已经过了中年的人带来更大的伤害，因为它影响了许多生理过程的正常的运作，加重了身体的这些负担，引起各种疾病，所以体内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代谢进行的时候是必然就会产生的这个自由基的，你避免不了的。但是这个自由基在体内的存在，你要靠体内的自己的一个过氧化反应来克服它这个过氧化物的存在，克服这个自由基。所以呢咱们说这个衰老啊对于人体来说是必然的，因为这个种种的原因 今天谈到是十个原因，慢性炎症、基因突变，还包括细胞能量的枯竭、激素的平衡失调，还有呢钙化作用，还有脂肪酸不平衡，还有呢体内的酶不平衡，表示正常的生化反应不能进行，还有呢体内的消化系统的酶不足，还有是血液循环系统出现衰竭，还有自由基。人体正因为有了受了这些影响以后，造成我们人体啊就出现一个衰老。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咱们自古至今吧，咱们都是把它视为一个上品的。这个灵芝是药食同源的，灵芝实际上就是一个正菌，它是多孔菌科。神农本草经上记着，灵芝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坚筋骨，好颜色，久食，轻生，不老延年。当然就说这个很简单，咱们实际上祖先在两三千年前就对灵芝啊有一个这个正确的认识，只要它是药食同源，食可以用，药也在体内啊起一个调理的作用。灵芝味甘性平，归心肝肺经，可以呢补气安神止咳平喘。另外呢，对于气血不足、神疲倦怠、气短乏力、心脾两虚、血不养心造成的心神不宁、心悸失眠、多梦健忘，以及体内呢可以呢促使我们的气血调和，气机能够达到一个平衡。所以说灵芝给我们呢就是在体内起一个调理的作用。灵芝在历代的医典上头归位于啊这个上品，排位是在人参之前。那么它可以益精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肝气、益胃气，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呢体内的五脏六腑整个的主器官呢都是起一个调理作用。人本来是处在呀、一个内环境啊平衡的状态，除了内环境，人还要跟外环境达到平衡。那么由于呢年老体弱了，咱们说了衰老的原因呢有种种这些方面，最后造成了我们体内内环境出现不平衡。内环境不平衡，你更不能够适应啊达到外环境去平衡。而灵芝起的作用就是说在我们体内起一个平衡的调节，看你主器官功能哪些不平衡，咱们就说到了这个衰老的原因，比如说一些炎症啊，一些这个咱们说的防治这个基因突变呢、还有呢这个防治这个激素的不平衡啊，防治细胞能量的枯竭啊，就是防治我们体内啊脂肪酸的不平衡啊，特别的钙化作用啊，或者是酶的缺失啊，促使我们全身血液循环系统通畅啊，防治体内过多的自由基啊，都可以起一个调理的作用。那么尤其灵芝对于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啊，实际上咱们很多的科学家呀就是做过不少的实验，在这个实验的基础上啊，在跟临床结合的话，确实啊对于我们的体内的一些自由基，咱们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呢，可以啊促使这个自由基造成我们的体内的酶的失活，比如说我们体内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的这个链的断裂，还有蛋白质的交联，脂肪的脂质的过氧化物呢，通过这个灵芝作用得到一个改善，减少发生的这些方面的对于我们健康的危害。所以说通过灵芝是起的作用是调理，促使我们人体的内环境达到平衡。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